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的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们来到世间的使命都是不一样的，来人间一趟，有人为传宗接代，有人为寻求真理，有人为成就他人，有人只为看看世间的美好。如果我们都被暗中赋予的使命不同，自然也会以不同的时序生长，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周期一样，盛开凋零，唯一的坦途就是接受自己的时区和变化，辨认不同的芬芳。每个人活在世上，可能都是一件礼物。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李宗盛，他就像是音乐的礼物。 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欢喜悲伤，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？如果是，请进来我的世界，稍作停留，在这里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，陪你愁。

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，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鬼迷心窍，可能是浅唱低吟的凡人歌。他说既然青春留不住，还是做个大叔好。不管是青春时光里的小李，还是人生路上的老李，都是一件礼物。 梦到在相遇地点，对当初的自己道歉。梦里我能颠倒时间，对当初爱我的人拒绝。 你将和自己擦肩，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。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，我和我们都觉得很累。

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，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，你来不及， 他不等你， 你来不及，他等过你，你来不及。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，往事像一场自己演的电影，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，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。一首新写的酒歌怎么就这么巧了，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，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，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，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，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，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，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， 是吧？ 7月10号，李宗盛在广州中央车站的 live show《莫忘来时路》，现场只有不到1000个座位，所以一开票就秒光了。一开场，李宗盛就透露自己身上那一件白衬衫已经穿过20几年。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，越来越喜欢怀旧，喜欢穿旧衣服，唱旧歌。还自曝最近整理出很多旧衣服，有一件穿着他跟历任老情人都合过影，他说我穿着这件衣服站在镜子前面，发现自己年纪大了，老人斑都出来了，但我觉得 that's good， 这就是人生的滋味，于是便有了这场莫问来时路。李宗盛说 Life House 没有升降台，没有烟花，就是一个放松和享受的地方，所以请你们也要 stay alive。 当年进入滚石是李宗盛人生转折点，他在滚石写出了《凡人歌》《寂寞难耐》，当爱已成往事，爱的代价，成就了潘越云、张艾嘉、林忆莲、辛晓琪、莫文蔚，经历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十年，所以我们对李宗盛不单单是尊敬而已。看到听友刘景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宗盛，突然有一天听到李宗盛的《山丘》，人到中年的各种滋味都点点滴滴写在一首歌里面了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的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，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，然

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三六零公司董事长周鸿祎， 从企业创办的第一天起，就应该有意识的去塑造和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。就文化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，如果文化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，等到你膨胀到一定时候，文化出现被稀释，啊，出现管理的失控，这时候再来补这一课是非常的痛苦，对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想去，就要把执行艺术化，但不能艺术化的去执行，听起来有点拗口。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要想艺术的方法把这些事情做成。管理是一门科学，但是领导是一门艺术，所以一定要明白，你如果是这公司的 CEO， 你要找到比你更强会管理会执行的人，并且支持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发挥他们的强项，让他们起来。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， 突然的话，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，创业公司，你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能够得到你个人的成就感，是吧？能够得到你的财富，是吧？最重要的，你发现你的生意能够帮助无数的人，那么你真心内在那种成就感，那是远远超出金钱，超过媒体给你的这种赞誉和荣誉，哎，能让你睡得更加踏实，是吧？能让你真心觉得自己一辈子这种人生的特别有意义、有价值，这就是不断的激励我去创新，去创造很多种新的商业模式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源泉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一起来关注本期资讯。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曾说，拼多多将是由分布式智能网络驱动的好事多与迪士尼的结合体。拼多多于周四美股上市 ，IPO 定价22.8美元，相当于288亿美元市值。拼多多本次 IPO 发行价格区间为16至19美元。由于获得超过13倍超额认购，拼多多决定价格再上调20%，定价22.8美元。疫苗事件不断发酵，近日长生生物迎来第七个跌停，基金将其估值下调至3.96元，这意味着还会有10个跌停。长生生物股票简称于7月26日变更为 ST 长生，分析认为长生生物被强制退市的可能性不小。高振方的儿子称该退市退市。近日汉能员工爆料称不认购公司债券只能离职，称公司已做好5000人离职准备。汉能主席李和军选择了9个人对集团54家单位进行专题宣讲，要求传达员工需认购公司债券的思想。宣讲人态度坚决，明确表示员工不配合就离职。该名宣讲人分配的额度约有8个亿，整个产品加起来超30多亿，产品募集目标要在8月底完成。以上就是本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男人喜欢李宗盛，因为他唱得出世故背后的迷茫和失落。女人们喜欢李宗盛，可能是因为他唱出了女人的心事吧。真的由衷感谢李宗盛大哥写过这么多好歌，陪着我们或甜蜜或忧伤人生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